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好，在收音机前还有在这个手机前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首先呢，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这个在收音机前或者在车里的朋友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在北京地区啊，可以通过 FM 98.2，然后和这个 AM 927啊，大家可以调到我们的频率，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啊能够看视频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还有大家可以啊，在这个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啊，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这个老粉丝朋友们的聚集地花椒啊，花椒直播平台982活力982的直播间。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早晨好像小伙伴们起的都没有那么早， 还可以看到了陌上花发。 已经看到了吗？ 已经看到了陌上花发， 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出现了。 先点个名 、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微微一笑在8:30到9:30这个时段，同样是有一位嘉宾会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那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来头不小，身份非常的多。 首先最直白的， 首先她是一个女演员， 一个小美女， 正牌出身的女演员，人是中戏表演系毕业的，真的是演舞台剧出身的，当然也客串过一些电视剧，但是对舞台剧是比较钟情， 情有独钟。 对，然后她在这个演员圈子混了一段，应该说以演员的身份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了这个娱乐圈的一个风口，然后她就创业了，自己做了一个工作室， 就是又能演，现在也是自己当老板。 对，自己当老板，同时他还是一个摄影师， 哎，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嘉宾实在是身份太多了， 有聊头， 有 来头， 而且真的很美， 对， 是一个很美的这个女演员。 所以说你看我上来之后，我就先跟这个听友跟网友们说，我说就来一美女，有的时候就简单粗暴赤裸直接，效果是最好的。 你考虑过女网友们的感受吗？ 女网友们也有兴趣啊，我就不信她能比我美。 激将法。 对， 嗯，好，来快速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这个周四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呢，会跟大家带来很多世界各地的新鲜事儿。 对，有吃的，有玩的，有看的，总之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事物。 对， 嗯， 其实这个时间，这个大学生们还有高中生们都还在放暑假， 还在放暑假。哎呦，没多少好日子了，算算掐指算算，还有这个 两周吧， 两周半个月的时间， 还能休息两周。 对， 然后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准备，比如说要新入学的大学生们开始准备打包了， 嗯， 这个时候挺兴奋的。 打包， 我觉得我是挺兴奋的，就是如果上大学之前 啊，上大学之前， 对 啊，对，其实就是 要离开家了 啊，对，一个大的跨越啊，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兴奋的，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哎， 主要是要离开家了。 对，但是比如说啊，什么有的，比如说有的朋友们，这个初二开初三呢，什么高二接高三呢，啊，这个 我也会有点小兴奋， 也会兴奋是吗？ 对，因为会发新课本， 对，发了新书，因为什么？我要包书皮儿。 哎，对， 包书皮儿就很兴奋。哎，对对对对，这个是一个 可能女生都会有一点儿 啊。对对对，难道升学的压力就没有成立？ 还好吧， 还好，是吗？ 嗯，还好。其实就是升学的压力没有太感觉的，我觉得排名的压力比较大。 是吗？ 对，就是你考第几名。但是升学，我觉得就升学不太， 升学对于我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容易的事 情。 对于大多数的小伙伴来说，可能升学的压力，我觉得还好，可能还好。 啊，你看陌上 花，陌上花发，陌上花发，今天加了一个后缀。 啊，他原来也有吧？这个 啊，是吗？ 啊， 太久没有见到陌上花发 同学了，是吧？女学霸，哎，确实是。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先去法国吧。先去法国，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些年其实自动贩卖机卖的东西越来越五花八门了。 对，没错。然后我们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现在是无人售货商店。 对，无人售货商店，这个是国内现在今年新出来的。 哎，对，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比如说饿了，或者说我今儿没吃饭，啊，我先这个买点东西垫垫底儿，关东煮。 能自动售卖？ 哎，也能自动售卖。 真的假的？ 对对，我能看到，起码是我看到，我不知道现在北京有没有啊，就是南方的有一些现在正在尝试的这样一些创业的项目，他们这些店关东煮都可以做。 是你自己去到店里去拿对吗？ 啊，对，就是也是一个很自动的一个窗口，比如说就像我们的这个屏幕一样，或者说就是一个就是一面墙，但是呢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小隔断，有一玻璃，你扫码之后，然后点好我的东西，然后就是很快，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是它的玻璃升起来之后，你的关东煮就出来了。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关东煮都可以做。 第一次听说这自动贩卖机能贩卖这个热腾腾的，就是即食的这种食物， 是吗？ 对， 哦，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美国湾区今年新出了一种贩卖机，是贩卖这个，就是速食沙拉。 哦，速食沙拉， 速食沙拉，但是它也是塑封的盒，可能有这么几种你可以选，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可能有一些这个定食吧，我们所谓的这种定食可能是比较油的，或者是快餐可能没有那么健康，然后沙拉呢其实它没那么多花样可选，主要就是酱汁儿，对吧？ 菜叶子 啊，对，然后选一种肉，对吧？非常简单。 对对对， 所以呢就有人就把这种沙拉做成了餐盒，然后放在了贩卖机里 啊， 生意非常的好。 非常好。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法国的这个贩卖机呀，我觉得是贩卖机中的战斗机。 贩卖机中的战斗机，得看看他先卖了点什么。 他卖生蚝，卖的是生的生蚝， 生的生蚝。其实前段时间，然后也是我看到一个这个 app， 然后从上面这个订了什么，人叫法国的什么顶级生蚝，然后也是很快就能够送到，然后这个有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小木箱子，然后里边有这个冰袋， 是很快送到中国吗？ 很快送到。 啊，然后也非常好吃。 但是据我所知，在北京，如果你要吃法国的生蚝，比如说什么黑珍珠之类的，一个的单价挺贵的。 是吗？ 要差不多50，差不多吧，人民币 一个。 我觉得这是。就是我看到比较多的一个价位，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它是所谓进口的这种生蚝吗？ 对，哎，这进口的生蚝确实好吃。 是吗？ 对，然后 孔文吃得了那种生的生蚝？ 生的也能吃。对，然后不知道这个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喜不喜欢吃生蚝啊？咱们通常吃生蚝的这个办法，比如说，这个 烤， 对， 烤生蚝 ，然后如果生吃的话呢，然后有的朋友可能，比如说我可能会选择这种办法，因为如果说，因为它毕竟是这个生的这个生鲜嘛，海鲜，有的朋友比如说这个肠胃可能不是特别好，有的吃了可能就不太消化， 对， 或拉肚子，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在上面这个滴一点这个白酒。对， 消个毒 啊，对，消个毒啊，然后就是能这我不知道算不算一种 是和这醉虾醉蟹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一个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然后就直接就吞下去。 这个我身边特别爱吃生蚝的人，对这个生的生蚝会有一种上瘾的这种感觉。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理解不了，因为我特别接受不了生的生蚝。对于我来说，可能它还是就我的那个味蕾可能还没有被开发到这个境界，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尝尝鲜可以，但并没有觉得特别的美味。 吃生蚝上瘾，哎，那会不会就 会有人一打一打的吃， 一打一打的吃？ 而且在北京吃，其实还是挺贵的一件事情，非常奢侈。 对呀、 但是这些生蚝上瘾的生蚝爱好者们、生蚝的粉丝们，还是会不惜血本在北京去吃这些进口的生蚝。 然后他吃完第二天也不上火，鼻子也不流血。 估计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在法国的一个度假海岛上叫雷岛，那这个岛上呢其实是盛产生蚝，而且在这个岛上度假的这些旅行的人们其实也是都特别爱吃生蚝，而且经常是晚上，对吧，小酌一杯配上生蚝，夜宵也来一打。 对， 但是那个时候呢往往这个海鲜市场就关门了，怎么办呢？后来就有一个卖生蚝的这个渔夫吧， 开烧烤摊， 就发现了一个商机 啊， 他就把这些生 蚝， 对，他把这些生蚝打包放在贩卖机里。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贩卖机长什么样子吧。 然后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图， 找这张图，今天的图特别多，叫自动生蚝机。其实这个贩卖机和我们通常见到的贩卖机不是特别一样，它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内嵌式的烤箱。 对，有一点， 一排一排的，特别的大个儿 啊，在里边，比如说这个有不同大小种类的分类，然后跟大家 不同品种的生蚝， 不同品种的，然后分出来价格，我们可以选择买哪个，然后他们那边也扫码， 是扫码的，是扫码的，而且据说是可以预定 啊， 比如说你预定说我今天晚上10点我要吃2打黑珍珠 啊， 那我可以在店里通过这个店里的微信。估计是微信，可能他们没有微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APP 和手机的软件去下单，然后到晚上10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贩卖机上取货了， 去取一下， 老板会给你准备好。但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生蚝的价格，说生蚝的基本价格为每打8美元， 每打8美元，也就是 12个，对， 12个8美元，50多，哎，确实便宜， 便宜啊， 确实便宜， 白菜价。 对，而且大家想象一下，在法国的一个度假的海岛上，便宜买一袋生蚝，看着大海啊，这个时候我们 开一瓶香槟， 哎，再小酌一杯，哎呦，人生无比的惬意，有没有？ 无比的惬意 啊，无比的惬意， 只要明天不拉肚子， 只要明 所以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对吧？有需求就会有这样的创意。那之前大家可能觉得生鲜这种东西不太适合做自动贩卖， 对， 因为毕竟它有一个保鲜的问题，对吧，冷冻的问题，它不像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在贩卖机里的这些饮料，它的保存期是非常长的，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都没事儿，矿泉水，对吧，半年没事儿。 对，其实这个像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自动贩卖机里可以做关东煮，它需要有一个加热让食物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而且关东煮可以一直在保温的状态也没关系，对吧， 那可能就糟了吧， 就不太好了，但是有很多店也在这么卖。 对，是 但是生蚝啊，我们可以新鲜的生蚝，想想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惬意的事情。 想不想去雷岛度假？ 那可以啊。 这个雷岛据说是就是法国的一个度假胜地，然后呢说它的这个岛上的这个建筑都是同一个风格的，非常的像一个世外桃源的这样的小岛，然后呢这个生蚝的自动贩卖机其实盯准的就是这些来度假的这些游客们， 对， 要给他们提供24小时的供应生蚝的机器。但是说呢，如果这个生蚝没有保存好，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如果不保持低温或者离开海水存放过久，都可能会造成食物中毒。所以这个自动贩卖机的技术，我觉得应该还是需要一些技术的，对吧？ 对对对，肯定 是不仅仅只是冰鲜而已。 对，它的冰鲜还有比如说不同种类的去保存，然后给大家分类 包装， 对对对，然后是不是还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一系列的啊，你跟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指点啊，比如说我吃这种生蚝大家可以喝什么酒， 对 啊，对， 生蚝是配红酒的吧， 生蚝啊，嗨，对于我来讲就是一切东西都可以配白酒。 今天上来两条跟大家说的都是有关于吃的，但是第二条呢，这个是一种另类的吃的， 对，它其实也是一馆子， 也是一馆子，开封菜， 对，开封菜， 我们好像经常在节目中会提到开封菜， 对，然后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开封菜是它在 杭州 啊，开了一个绿色的开封菜， 对。然后就肯德基出了一个轻食店， 对， 卖小龙虾帕尼尼，还有蔬菜沙拉，还有啤酒， 对，还有啤酒， 所以开封菜这些年的这个新的动作特别的多，一直在改革和革新，那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开封菜开了一家网店，开始卖一些自己的周边了， 对，然后 现在很多的现在很多的品牌都在出周边， 对， 比如说故宫， 对，故宫的这个周边产品是非常有意思的， 卖得可好 啊，非常有特点，比如说我们经常大家能够见到的比如手机壳，然后比如 后面写着朕不高兴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很可爱的 扇子， 还有小玩偶，我曾经买过一对小玩偶，就是这个皇上和皇后啊，就是做的非常可通，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就是你 Q 版的， 然后你可以放在这个车的前方，然后它的那个头呢，比如说咱们车啊正常的一行驶，它会左右的摇摆会动，那种非常可爱。 我觉得故宫的这个周边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了，因为真的改变了它特别严肃和特别就是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让每个人都可以去接触到故宫的这种一些元素吧，在生活中去加入一些这个咱们古代的一些元素， 对，尤其是像年轻的朋友们小孩子们可能也会比如说关于故宫的文化过去的一些历史，我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说还没有接触到的时候，也我看到小玩偶，或者说我看到这个手机壳，我可能就会通过这个点去有兴趣了解一些历史， 对，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所以这个周边对于一个品牌在市场上去拓宽自己的这个我们叫商誉吧，就是商标的一个名誉，对吧，是这么理解吗，还是商品的名誉，反正就是叫商誉， 对， 是非常有效的，尤其是你的周边做得很吸引人，变成了一个爆款的话，那就对于你的这个品牌来说一定是大大加分的， 对，是一个反哺的效果， 对，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肯德基呢，它也开了一个网店，也出了很多的周边， 对，我 先来给大家看一看卖的最火爆的一个爆款的抱枕 啊，这是 这个抱枕叫做运气好可以梦见上校枕套， 这是肯德基那老爷爷吗， 对 啊， 其实他躺下侧脸的一个这个人像被印在了抱枕的一边， 对，这特别有意思，但网友朋友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白色的抱枕，然后呢在上方有这个肯德基那个老爷爷那个头像，然后是一个女性顾客啊在抱着他，然后两个人这个鼻尖对鼻尖， 眼神非常的迷离， 眼神非常迷离，就是你比如说啊，就哪天要是我突然忘了这茬了，就半夜醒了之后 吓一大跳， 也会有这种可能， 谁在我被窝里， 对，这是谁，然后上面有下面没有，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送给单身狗朋友的一个很好的礼物， 这个 有点残忍。 那应该把咱俩的头像换上去。 哎，我们出一个这个周边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我真的觉得可以。 对对对、嗯、 所以这个周边卖的好不好一定要看创意。 嗯，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KFC 的这些周边的爆款， 嗯， 我觉得真的是创意十足。 来， 首先来说一说它的镇店之宝。 镇店之宝 叫陨石劲脆鸡腿堡。 嗯， 全宇宙仅此一件。 对，这是一颗啊，就是年龄是400岁的一个真的陨石。 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张图了，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 对，非常像一个汉堡，我经常吃的这个劲脆什么什么香辣鸡腿堡。 对，它是用陨石来雕刻的一个立体的汉堡。 嗯、 啊，这是一块真陨石。 真陨石有400年的、嗯、啊历史年龄， 而且据说全宇宙仅此一件。 全宇宙仅此一件，那就是我有点不太信。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陨石还是挺多的吧，但是比如说陨石雕成这个汉堡的形状呢，可能只此一件。 那肯定，它再雕一件也跟这件有不一样了 啊， 所以每一件都是仅此一件。 对对对，然后我们回来这个也找块陨石，我们刻一个我们982的 logo。 可以， 刻一， 我们也全宇宙仅此一件。 我们全宇宙仅此一件，只有在北京青年广播才有一件。嗯， 所以这噱头还是挺好制造的，是吗？据说这镇店之宝现在还没人买呢。 没人买，卖多少钱这个？ 我觉得它可以当指针，就是翻开书之后那压书的 啊，就比如就 卖的很贵 啊啊，镇纸嘛，就文房四宝，我们需要压纸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东西，嗯， 这个镇店之宝陨石劲脆鸡腿堡卖的挺贵的， 嗯，对，然后呢，还有啊，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家居系列当中有这个抱枕 卖的特别好， 对，抱枕，还有日常生活当中配饰系列，大家可以想到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一个小背心啊，或者什么一个短裤啊，那这个它出了一个炸鸡款的袜子， 给大家看看，就是袜子上印了好多的鸡腿。 哎，对，还有什么鸡米花啊，这个会不会穿上有一种油腻腻的感觉？ 人家出的都是炸鸡味儿的产品， 炸就是炸鸡， 就透着都是炸鸡味儿， 是就炸鸡才油呢。 对。还有这个开封菜的胸针，这个胸针做的也是非常大，是一个汉堡的形状。 嗯，这个非常可爱，这个应该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潮人。 对 啊，应该 我觉得别在这个就是环保袋上特别好。 对， 就是这种平常背的这个布包 啊，布包 帆布包上 啊， 特别的酷。 双肩背其实也非常好。 对 啊，这个是放在了一个牛仔上衣，放在胸口。 嗯， 嗯，还有就是上校制服， 上校制服 一看就是一个做炸鸡特别香的人 啊。哎，你看，其实我现在看到这张图片， 嗯， 我现在这个距离去看啊， 嗯， 它其实就像一件 T 恤。你说如果 T 恤上设计成这种样式好看吗？ 就是把 T 恤上画上西装领儿， 哎， 再加上一领结， 嗯嗯嗯。其实有的衣服会有这种设计。 对，我觉得就是你把一个三维的一个衣服变成一个平面的二维的了， 嗯， 因为你在衣服上画了。衣服， 嗯， 现在有这种， 对，对对， 有这种，就有一种特别卡通的感觉， 嗯 嗯，挺搞笑的， 对， 嗯，挺搞笑。但有的时候其实一些品牌的周边为的就是搞笑， 嗯， 为的就是逗大家一乐。 哎， 嗯， 对对对，然后 说要在我们长大之后小心翼翼无奈的日常里为大家提供一个不循规蹈矩和唱唱反调的轻松一角，这是他们出这些周边的初衷。 嗯，对，然后其实他们出的这个东西呢还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定制一件 T 恤， 定制一个我咬过三口的鸡腿的样子。 对，可以， 嗯， 啊，就比如说我们 全宇宙仅此一件， 全宇宙仅此一件，然后今天早晨我吃的这个可乐啊，然后点了一个汉堡， 嗯，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印在我的 T 恤上。 不错， 嗯 嗯，然后别人问你吃了吗，你就指一指， 就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吃的这个。 突然觉得我们982的周边有了很多点子呢。 对， 真的， 对，其实能做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你说把我们这个电台、就982总监的这个头像像上校一样印在枕套上怎么样？ 没有，爆火爆款，这是今年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 每天陪你路过你的梦境。 对，这是爆款，然后 爆款， 然后比如说我们微微一笑早晨，现在我们这个一组主持人 把孔文的头像全印在袜子上。 可以，没问题。把山山水水还有爽爽我们的这个头像，比如说都印在什么衣服上。 对 啊，就是挺好玩的。 对， 嗯， 对，想想就有趣。 对，你说，哎，你说到时候我这袜子卖的比你们好，你说你们得多尴尬。 我们都穿，我们都踩着孔文上班每天。 那这袜子只出一种颜色，就红色。 可以，红色袜子是未来的潮流呢。 嗯 嗯。好，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我觉得我昨天看到之后觉得特别感动的一件新的新事儿，一个新事儿。 对，这条消息其实我也看到你在朋友圈有分享。 对，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说的是一个新的 APP。然后这个 APP 出了之后，在世界各地吧，在全球都非常的火爆。应该是就是入选了很多国家这个年度最佳 APP 奖，甚至是拔得头筹。它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APP 呢？是一个跟公益有关的。 对， 我们大家都这些年都分享了很多跟共享有关的概念的新的创业，比如说共享单车，对吧？我们分享过共享这个健身房 前两年出来的， 共享太多的东西了。 对，包括最近， 你说， 最近其实还出来了一共享马扎， 马扎， 对，你看到这个东西了吗？ 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后来其实，当出来之后呢，可能又被这个一轮概念啊，这个稍稍被大家这个冲了一下头脑，但是其实呢，后来被证明它就是一家公司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它就是一个马扎，然后上面有一大大的二维码，扫进二维码之后呢，就是一个公司的信息，然后有一些这个简单的周边的东西。这个马扎呢，就是放在，比如说商场的外边，然后公交站台附近，然后也不用，比如说我们共享单车或者说这个其他共享健身房，可能需要一个押金，这个也不需要押金，也不需要注册，你就可以在那儿做就可以。 就是一个共享的一个坐着的休息的空间。 哎，对，然后一开始呢，后来 我觉得特别适合去那个排队买火车票的时候共享。 哎，对，然后我就买完之后就带走了， 拿回家了。 但是时间不长就有人出来质疑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这个好像不太符合现在共享的一些概念。 现在共享都是什么概念？ 现在那你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操作的方法，我们是需要押金的，我们是需要注册的，那么这个我 有时候还甚至需要实名制。 对，实名制，我这个什么都不需要，那 我做移来移去的，那咱们产品和我之间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呢？你只是给我提供了一种服务，坐在那儿让我不 产品的归属会变得非常的模糊， 不至于特别累。然后后来呢，就有朋友质疑啊，说你这不对，说你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媒介，你是要打广告的。 原来是一个噱头。 对对对， 孔文，我给你讲一个昨天我看到的关于共享的特别有意思的段子。 好，可以。 有一个小伙伴特别激动，觉得自己有了一个点子，说我要搞一个共享电话亭，大家只要在电话亭门口扫码就可以进去打电话。然后就有人说，你扫码用的什么？ 扫码我扫码用的电话。这个时候谢谢拒绝柳岩七次这位名字很霸气的朋友又给我们送来了礼物，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早上人挺多的，但是大家好像都很安静，在静静的听着我们俩瞎白活，是吧？ 对，陌上花花也说了，说过年的时候需要这个租个对象回家。 共享对象这早就有了，对吗？ 这个可能 这概念早就有， 概念早就有，有的朋友可能也确实真的是尝试过。这可能被父母有的时候可能催的确实有点急了，这一种无奈之举。 对，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8，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卡通音乐，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遠くない夜にもきっと遠くで輝き続ける、幾千の星を失う、 台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好奇头条号。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共享， 对，过提到的共享。然后呢，这个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刚刚爽爽跟大家开了 起了一个头 、 说是一个非常感人的 app， 非常感人的 app， 因为它共享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件，不是自行车，也不是马扎，也不是电话亭，它共享的是眼睛。 对，然后这款 app 呢，它的名字就叫做 Be My Eyes， 成为我的眼睛， 成为我的眼睛。对， 它是专门为这些盲人或者说视力有障碍的这些小伙伴们， 对，用 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我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哈，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人，有的时候他在家里拿出两盒牛奶来，他记得有一盒是新买的，有一盒是旧的，不记得哪个过了保质期了，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他看不清楚这个就是牛奶盒上这非常小的这日期的字儿，那通常情况下呢，最方便的，但是如果他和别人同就是在一起住，就比如有家人一起住，他会让家人来帮他看，对吧？ 对， 假如说他是一个人，那盲人通常就会这个打一个视频电话给自己的亲人，在国外非常的常见，就比如说打电话给自己的妹妹，说老妹儿啊，来帮我看一下哪盒过期了，对吧？然后把这手机照在这牛奶上， 照在牛奶上， 对，这是盲人经常会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求助自己的亲朋好友们，来让他们帮自己看一眼 啊。然后老妹儿就说了，都别喝了，都过期了，是吧？ 所以这个在我看是哪个国家的一个小伙伴哈，这个叫汉斯，是一个丹麦的大叔 啊，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视力有一些障碍的， 对这个这个丹麦的大叔名叫汉斯啊，他就是这个 Be My Eyes 这个 app 的发明者，对，本身是一个视力有一些这个困难的这样一个人士， 对 啊，近乎失明。我们查到的这个消息，他近乎失明， 他的视力是普通人的36分之1，说再过10年就会完全失明 啊。所以说就是他用了2年半的时间，然后也结合就是自己的 亲身经历吧， 亲身经历 和身边朋友的一些案例， 然后做出了这款应用。 这款应用呢是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刚才描述的那个场景，对吧？在家里冰箱里拿着两盒牛奶，因为就是盲人朋友吧，其实有的时候总是麻烦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会有一种压力，他会觉得别人会不会不耐烦呢？对吧？我老妹儿这时候会不会正在约会呀？我会不会打搅她呀？对吧？他其实会有一种压力的，一定会有。那这个汉斯做的这个 Be My Eyes 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 app 打电话给世界上一个陌生人，一个有时间有空闲 拿出几分钟来帮你的，把他的眼睛借给你，帮你看一眼的人 啊。但是前提是，那比如说我这个视力可能不太清晰的这些朋友和这个普通朋友，需要共同都下载这一个 app。 对，都下载 Be My Eyes 啊，都下载 Be My Eyes。那么， 然后他们可以用这个来打一个视频电话， 打一个视频电话。 对， 啊，是这样。 就喂喂喂，是你吗？啊，对对对，我接单了，那你帮我看一眼呗，这两盒牛奶哪一盒还能喝？ 哪一盒都不能喝了。 没离开东北。 对， 然后他说，因为这个的逻辑呢非常的清晰，就是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和愿意给盲人提供帮助的人，就是架起一个桥梁吧。如果说这个平台自动选择的第一个这个志愿者他正在忙，他一分钟内没有接起电话，那就会自动再去选下一个志愿者。所以这个盲人需要等待的时间最多也就一分钟两分钟， 就是速度还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而且盲人就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就是给别人让别人带来的给别人带来麻烦，别人不耐烦，因为他每次麻烦都是不同的人， 麻烦不同的人。 对 但是这个那你比方说啊，咱就给这打来了，给我们打来了，这是这汉斯从哪儿打来的？我们看一下，这是 从丹麦 打来的。我就说了，汉斯啊，这都不能喝了，你这他听不懂怎么办？他这个应该就是他这个 app 里应该会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同步翻译的一个语音的软件。 我猜想，因为我没有下载这个软件，我猜想他肯定是在你注册的时候就会问你，比如说你在什么位置，我在中国北京，那你可以使用的语言是，比如说中文是我的母语，然后我可以说一些英文，那其他的，比如说在丹麦的一个小伙伴，他只说丹麦语，那就不会匹配给一个在北京的志愿者他肯定是有，还是有一些技术去匹配的这两个人是能够相互帮助和相互理解的，对吧？汉斯自己呢，为他的这个产品拍了一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放一下，就是介绍这个 Be My Eyes 是怎么样共享视力的。 Be My Eyes is an app where we crowdsource eyesight in order to help blind people in their daily life. We basically made a live video connection between a blind person's iPhone and a sighted volunteer's iPhone so that the sighted person can see what the blind person is pointing his phone at. And then they can talk about it. My name is Hans. Can you help me find a number on this vending machine? Yeah, sure. I can see there's a sneaker in front of me, but I cannot see the number. 43. Most of the time, you only need the vision for like a half a minute or something.When you are in the kitchen and you have two kinds of food and you cannot tell what is what, and then you use Be My Eyes to find out if it is tomato or it is coconut milk, because otherwise you would have to open the can to find out. That milk is way too old. I'm visually impaired myself, and I have 180 degree vision like everybody else. Then over time, it has evolved, so I now have a 5-degree vision. Eventually, I will go completely blind, and I know some of the issues about being blind. We were very unsure about how many volunteers we could get, and when we launched, we were blown away by the media, and I gave way more than 100 interviews within the next month, so it was totally amazing that there were so many good people out there who wanted to help, and also so many blind people who wanted to use the app. Thank you so much. It can be a challenge to be the first speaker after launch.The main ingredients is trust and real people. You can do a lot with the modern technology, but you need real peop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t you cannot do by technology. That's a nice picture of you and your family, Caroline. Sometimes we are in real doubt, who are we helping the most? Because our volunteers are so excited about being able to help. So we think we help both the blind people and the volunteers at the same time. So I think that's pretty amazing. 刚刚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应该是跟我们一起同步看了这段视频， 嗯， 但是在广播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视频的大概的一个内容。 哎，它就是聊的一个这款 APP 如何应用， 对，如何去帮助盲人， 对， 如何让有心去帮助盲人的志愿者们通过一个远程的视频的通话，把自己的视力借给盲人一分钟。 哎， 嗯， 对，嗯， 特别感人。昨天我看完这个视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 对，然后这个我看到爽爽昨天发的这个朋友圈呢，然后还有一个配的一个文字，他说手机里有这个 APP 的人就嫁了吧，这就说明这个人可能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然后昨天就有人跟我说我下了。 然后你统计了一下没有？昨天有多少人说我下 了？这很有意思哈。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有一个数据统计是，截止到目前啊，就是2017年的8月份，这款 APP 已经有52万多志愿者注册，然后一共是有3.6万人为盲人提供了帮助，在150个国家用95种语言进行交流，在我们国家现在是有大概7000多个用户。 对， 在使用着。 刚刚汉斯也在视频中说，他说他刚刚就是研发出这个 Be My Eyes 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他不确定会有多少人愿意来这个平台上帮助别人或者接受帮助，但是当这个产品上线之后，媒体的关注和大家的热情几乎要将它掀翻了。他说，刚刚上线的第一个月，汉斯接受了100多个媒体采访。而且现在这个平台上的志愿者的数量，是盲人数量的14倍。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最让我感动的。 对，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APP， 一个产品，这样一个点，让世界好像世界上所有有爱心的人，然后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然后聚在了这个平台上。 而且你从这个数字可以感觉到，就是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视力和时间拿出来去帮助盲人。 对对对，其实这样是一个对于无论是需要帮助的朋友，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正常人士，大家普通的朋友，都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点，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其实我觉得人人都是有爱心的， 当然， 对，人人都是有爱心的。 有的时候只是没有这个渠道， 对，只是没有这个渠道，我没有固定的时间，我们去帮助别人啊， 可能也接触不到这个盲人 啊。对，就像比如说我们小学的时候，这个写作文啊，我们写的最多的就是可能我们做好事儿啊，学雷锋做好事儿，我们要做这个扶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这个每到可能这个什么某个特定节日的时候，这路上的老奶奶就不够用了，然后但是 把自己家奶奶请出来过马路。 对，然后这个老奶奶说，我早晨本来我就想买一豆浆油条，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 过了7次马路。 对，然后这个不，然后一直到吃晚上饭我都没回。 老奶奶们不容易。看到一个中国的用户就是在这个APP 上有这样的一段点评，他说，我装上这个软件，今天头一次接到连线的请求，帮了一个盲人朋友看了一种药，特别激动，说截图，他说我已经帮过一个人了。这个药的说明书通常字儿都特别小，对于视力有障碍的这些人士来说，确实是比较难去读懂或者说读明白的。能感觉到这些志愿者们其实有这个全全的爱心啊。 对 吧，能这么说吗？ 对对对，这个会让大家有一种感慨，就是现在科技的力量，然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有爱。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点，然后把需要帮助的人和我们有爱心的人都串在了一起。 这是让我觉得科技特别有温度的一刻。 对对对，科技特别有温度。 也希望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如果你也有心，你可以去下载一个 Be My Eyes， 对吧？ 对， 因为在中国已经有7500个志愿者了，我相信这个队伍会很快的变得非常的庞大，因为中国的盲人群体应该说数字也不小， 对， 所以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间，对吧，用来把自己的眼睛借给盲人，帮他们去看一眼。 对对对，然后刚才这个好物三强跟你打招呼啊， 嗯， 他说这个大软糖好啊，跟你打招呼，然后陌上花发说 好物三强好， 对，然后他说以后可以，陌上花发说的，说这是以后可以开发一款聋人的 app， 就是可能听力啊听障人士，基于他们开发一款， 非常巧，对，现在我们共享的是视力，对吧 ？Be My Eyes， 对对 对， 对，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享听力呢？ 对，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享嗅觉呢？ 嗯， 共享。说话呢， 嗯，到最终还是共享一什么，共享一男朋友，共享一女朋友最好。啊，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基数其实很大啊， 嗯， 其实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拿出一点点时间，哪怕一分钟的时间来对这些朋友啊起到一个帮助， 嗯， 是一件非常非常有爱的事情，而且大家会产生一种就是一个很本质的一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奉献比索取要给你带来的快乐是更大的， 帮助别人的那种快乐，我觉得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取代的， 对对对、嗯、没错， 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心的话赶紧去下载一个 Be My Eyes， 我相信它也是有中文版的，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一首歌， 嗯，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这歌太老了也。有一首歌前几年非常火， 啊、是 《借你一双眼》还是什么？ 啊， 对吧？是有这么一首吗？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 中国台湾的一首歌？ 那个，哎呦，嘿， 大家都知道，对吧？ 对，都知道 那首歌，也是也是一个盲人歌手， 对， 嗯，唱的， 嗯， 非常好的一首歌。好，我们来进行下一条消息。 嗯。对，陌上花发说了，说你是我的眼 啊、哦，你是我的眼，对对 对对对，有刚才我们俩脑子同时短路，这事儿整。 你是我的眼， 对，然后 啊，特别适合 Be My Eyes 中国版的主题曲，对吗？ 哎， 特别适合， 哎， 你是我的眼呀， 你是我的眼， 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嗯，我说这歌要值钱了， 要值钱了。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条消息呢，讲的是电视节目， 电视节目， 嗯嗯，说的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慢电视节目， 嗯， 我们竟然看了50个小时， 看了5个小时啊，就是 五十个小时 ， 50个小时， 对，是这个最近英国 BBC 广播公司在 YouTube 上推出了5部10小时的慢电视剧集， 嗯 啊，以缓慢的镜头带领观众去往那些人类几乎不可能依靠双脚企及的地方，全方位多感官的，我们去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我们双脚或者说可能在真的就可能预计到在我的这以后的人生当中，这些地方我可能真的我不会去到， 嗯， 但是我又挺好奇， 嗯， 你比如说你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就是冰川呗。 冰川是吧、嗯、啊，那可能咱俩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我跟你是另外一反的一方面， 你是火山， 我想到的是火山， 哦， 对，那比如说在世界上某著名的火山、 嗯、 然后上面这个岩浆砰砰砰砰砰在涌动、 嗯、 然后有马上随时流下来的这个可能、嗯、我就在它视力可及的地方， 哇，这个拍摄的难度非常大呀、 啊、 给摄影师捏把汗， 而且就有危险啊， 有危险，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 对啊， 有危险， 万一爆发了呢，对吧， 哎，对对对、嗯、 但其实这次说的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慢电视节目， 嗯， 它都没这些惊悚， 没这些惊悚， 它就是纯无聊、嗯、 纯无聊。 什么叫纯无聊呢、嗯、就是说它的镜头特别特别慢，你比如说吧，山尖上有一朵云、 啊、有朵云 正在缓慢的移动，然后这个摄影师呢就拍他拍了10分钟，就这朵云从山的左边一点点移到了右边一点点， 啊， 就慢慢的这么移， 长镜头， 对，长镜头、 嗯、 其实这个电视剧呢它原本不是一个电视剧，它是这个 BBC 拍的一个纪录片，叫《地球脉动》，这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嗯， 非常有名的一个关于大自然、关于地球的美景和这个、 嗯、 风景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那这次的这个五十个小时的这个慢电视呢，是《地球脉动》的废片儿。 对，它其实是就是我们剪出来的这个节目，就是剩下的一些素材，嗯、 剩下的， 对，可能编辑不到我的节目，我们编辑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想怎么着？剩饭也好吃是吗？ 好吃啊。 剩饭好吃， 好吃 啊！有的剩饭是 回锅肉，你想想，回锅的、特香 啊！回锅肉是这么做的吗？ 对，要回锅呀，先煮熟再回锅。 回锅，但是你就比如说这个，啊，咱说到这儿啊，就是题外的插一句， 嗯、 我好像听说这个炒米饭、 嗯、 蛋炒饭， 嗯， 就说一定要用隔夜的米饭， 隔夜饭好吃， 隔夜饭好吃。 嗯，隔夜饭好吃。 哦， 别再说了，好饿。 然后这个时候呢，陌上花发说他想去的地方呢，是矿场，说尤其是金矿。 矿哇， 金矿。 哎，那我觉得我还是别去了，看着那么多金子也拿不到。 不不，但是金矿挖出来的时候并不是都是金光闪闪的，还是需要提炼的。 哦， 对对对， 挖出来是黑煤球。 黑煤球。然后他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人体内的五脏六腑。 哦，这个我觉得未来一定是可以达到的。 哎， 微型微缩摄影机。 嗯 嗯 对吧，去你的人体里探险。 嗯，对，这个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大夫， 嗯， 他们可能就 已经看过了。 对对，已经看过了。 嗯，看得不耐看了。 对，比如说这有这个医学上的检查，比如说这个最近感觉这肚子不舒服，说我去做一胃镜。 嗯， 啊，就是伸一管子就到你的那个从嘴巴里伸下去。 对， 嗯，就能看到你肚子里你的胃是什么样子。 对， 嗯嗯 嗯。哎，这次我们说的这个绝美的废片呢，全部都是大自然的一些风景。 嗯， 然后拍的呢都是用这个 4K 的摄影机搭设的无人机等设备，是超高解析度，就是非常非常清楚，是高清的。 嗯， 然后呢它的节奏呢说特别特别特别的慢。陌上花发说音频也有一种无聊的节目，这个单词我一直不会念 ASMR， 但我知道。嗯，就是有人吧自己拿那个拿手机在家里录，比如说我吃威化巧克力。 嗯， 我慢慢的吃，就录下来这个威化巧克力在我嘴里酥酥的融化的声音。 嗯， 有人就对这声音上瘾。 哦， 我就吃蚕豆嘎嘣脆，但我吃特慢，我把这声音录下来。 哦，这挺有意思的。然后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家中发生一些其他的声音，比如说关门的声音。 嗯， 啊，或者说这个人走动拖鞋啪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这种声音。 对 啊，哎，这挺有意思的。 对，这种声音我还没有找到它的点啊，因为毕竟我觉得就是听声音的时候眼睛还是在寻找焦点的。 嗯 啊，但是这次说的这个慢电视呢是说受到了大家的广泛欢迎。 嗯 啊，很多人都去看，然后收视率特别的高。 嗯， 虽然它没有什么主题，没有，甚至都没有动物之间的这种厮杀呀，然后没有这种就豹子追鹿啊这种，这种镜头，但是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收视率。 嗯 啊，尤其是在这个北欧的一些国家。 嗯，它是一种原生态的体现，让那些废片剪下来的没有编辑思路没有导演思路的那些废片变废为宝。 对， 就是一个100%纯天然。 嗯， 原汁原味的。 嗯 啊， 大自然， 大自然。 嗯，就还原你大自然。 哎，一种回归， 而且都没有快进。 嗯， 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纪录片，就是你知道那行云流水，对吧？ 对对对， 片子一上来哗哗行云流水几秒钟。 嗯嗯， 可能他就是拍了很久。 对，他会里边有一种思路，想要传达给你一种思想感情在里面。 对对 对, 对， 从天黑到天亮了。 对， 哎，这一天过去了。 嗯， 但是这次的这慢电视呢就完全没有快进， 完全没有 给你100%的还原原汁原味的大自然。 嗯， 说这次的这个慢电视呢为什么会受到欢迎，是说可以舒压提神放下焦虑。 嗯 嗯，有很多这个慢电视的死忠粉， 是吗？ 嗯， 哎，我觉得其实今天我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然后其实现在一听的话，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好处。 嗯， 就是如果说我无心观看的话，也同样是一个伴随。 嗯，对， 好，没有关系，那我可以忽视它的存在。 对。 不是它的存在，然后 你不用担心你错过了某一个精彩的片段。 哎，我不用担心我错过一个某一个精彩的片段，但我偶然就冷不丁的，我一回头一看，哦，好，这个画面也是在动， 对， 啊，也还是不错的，还是很美的，嗯，可以，没有问题。 对， 但是如果说我聚精会神的去看的话， 嗯， 啊，这样其实 有点耗神， 有点耗神，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集中你的注意力。 嗯 嗯，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我看到一片云它怎么动。 嗯， 啊，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感受啊，就是 躺在草地上， 对，躺在草地上或者在院子里，然后我就仰望天空，然后看云啊，云像马。 嗯， 啊，然后这个又像什么像什么在发生变化。 对， 但是我们慢慢的长大了之后，随着这个上学呀工作呀，就是我们进入到社会生活当中之后，很少有人能够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有的话，也可能是比如说 朋友们，哎呦，我真的特别累了，最近， 嗯， 啊，忙碌了一年，我休一年休假， 嗯， 啊，这个时候，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海边啊、海岛啊， 嗯、 或者是一个很清静的地方、 嗯， 我才能够有意识的，这个时候是刻意的， 嗯， 有意识的我放松下来， 嗯， 啊，好累啊，但是哎，这个东西啊，好美啊，云还能够是这样。 对，就是人其实是非常想贴近大自然的，因为我们的本质还是动物嘛。 对对对， 贴近大自然的时候，人确实会心情的舒爽。 嗯， 孔文，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儿， 嗯， 就是说在这个北欧啊，很多家里都有壁炉， 嗯， 就是在老的年代，可能在几十年前， 嗯、 每家都有壁炉，对吧、 嗯？ 因为特暖和，然后烧一壁炉。但是后来随着这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少的人家会有真的壁炉了。因为有壁炉会很麻烦，比如说有烟，对吧？ 嗯， 然后有产生雾霾，对吧？你还得去砍柴，反正就是很复杂。那后来呢，很多人家就在那个壁炉里啊放一个电视 啊，有这种。 对，然后挪威有一个频道呢，就是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播那个壁炉里的那柴火燃烧的画面， 那火是吧？ 对，这台收视率特别高。 哎，我觉得这个好， 收视率特别高。 对， 有的时候人发呆发愣，就坐那儿看那火燃烧，会觉得特放松。 对，就是这种伴随，它是也是有意也是无意的。好，我需要、 嗯、 可以没有问题，那它就是一团火吧。 对 啊， 说归根结底呢，它还是为现代人创造了一个特定的环境音场，去缓解都市人因为周围环境太过这个嘈杂或者是太过安静而出现的这种孤独还有焦虑。 嗯， 是去年春节吧，春节联欢晚会有一首歌火了，叫《从前慢》。 从前慢， 嗯，听过吧？ 啊、哎，这歌我还不是特别熟悉。 是刘欢唱的吧？他歌词就是说，从前车马都慢， 嗯， 什么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嗯嗯嗯，啊， 慢慢写字，然后慢慢的骑马， 啊， 慢慢的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嗯嗯嗯，对，这个就像我们也有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那比如说这个，嗯，如果说交通。 嗯， 一个城市交通非常好的时候，就比如拿北京来讲， 嗯， 我从通州我到这个海淀， 嗯， 啊，也可能只是很快20-30分钟开车的话，啊，这个时候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一句话，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心得，就是，啊，如果不拥堵的这个城市该是多么的可爱， 对， 啊， 不拥堵的城市就是北京这个大年三十到大年初五， 哎，然后什么五一十一也会好一点，就这个时候呢、 嗯、 大家就别出去了啊， 嗯 嗯，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无聊的慢电视节目，在家里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哪儿也不用去。 嗯，我没有找到这个，就是这次说的这个慢电视，因为它可能体量非常大， 嗯、 一集有10个小时。 嗯， 但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就是前两年挺火的一个，也是一个大自然的宣传片， 啊、 它是一个系列，叫《大自然在说话》。 嗯， 我记得这个系列里有花在说话，水在说话， 嗯、 山在说话，然后这两年还在拍，就现在特别火的这个靳东。给那个亚马逊配音了，亚马逊在说话。 啊、 我给大家找到的呢是周迅配音的，给 这个 啊、是水在说话、 嗯。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慢电视，它非常的靠近这种感觉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是水，对于人类来说，我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但是我是非常有限的。而人类的数量却每天都在增长。我化身为雨水，落入山中，流进小溪与河流，最终汇入大海。让我回到起始的形态，有时需要10000年的时间。然而对于人类来说，我只是水，理所当然就应该存在。如果人口再增加10亿，人类还能找到我吗？他们自己又将如何生存呢？人类为了争夺各种资源而陷入战争，未来他们是否会为了争夺我而又发起战争呢？那倒也是一种选择，但并非唯一的选择。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还可以搜索花椒直播平台活力九八二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我们的这个小伙伴的一个聚集地。 我们的老地盘。刚才在放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吴黄说周迅，确实这个大自然在说话的这个小的纪录片是周迅配音的。 哎， 你还可以去搜一搜大自然在说话系列，有非常多的明星来现身，包括这个蒋雯丽 啊， 包括陈建斌，他们都化身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去配音了。大家可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表现力怎么样。 对，然后刚才其实就是周迅第一段词儿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是水。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的另外一位这个搭档啊， 山山水水 水水在旁边，我才是水。 这视频应该后天发 是不是？ 太有意思了。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微笑的微微观世界的板块。那之前也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就是今天在八点半到九点半的这个时段会有一位大美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她现在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孔文介绍一下。 对，然后欢迎话剧和电视剧演员秋晨，也是九排工作室的创始人。秋晨跟大家打一招呼。 秋晨 好，那个 好羞涩、哦，还 好。对，秋晨今天也是这个起得很早啊，然后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 九晨啊，什么九晨 九排 工作室的创始人秋晨啊，他是一个这个人物摄像师，然后呢做了这个工作室之后呢，成为一个专门为演员制作简历的工作室， 嗯 啊，然后也为大家做一些这个演员的基础包装， 嗯 啊，剧组的选角，还有艺术人才人力资源这样的一个事务， 嗯 啊，也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从一个专业的 表演系， 从一个专业的演员， 嗯，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创业者，很多重的身份。 嗯， 嗯，我们介绍秋晨的时候说了这一长串，大家可能对于秋晨在做的这个九排工作室的这件事情觉得有一点陌生，因为可能这个工种或这个创业之前没听说过 啊。对，就说啊，就说哟，我这么好的院校， 嗯， 对吧？这个中央戏剧学院也是表演专业的一个 出明星的地方， 对对，也是一个殿堂级的一个高校。 嗯 啊，我就而且秋晨啊，大家也看到了， 秋晨就是一明星。我来给大家看一张这个秋晨的剧照吧，是今年的一部戏， 嗯， 和王学兵搭档的。 嗯， 秋晨说说这部吧，是五月份还是六月份上的，对吗？ 啊，应该是六月份吧，六七月份，然后在天津演了几场，在哈尔滨演了五场的《酗酒者莫非》。 嗯， 是那个导演是波兰的路帕。他有获过欧洲的戏剧金奖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导演，然后跟我一起坐在床上的这个是王学兵老师，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演一对夫妻吧。嗯， 看起来很颓丧啊。 对，因为这时候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然后王学兵老师是一个酗酒者，然后对，也是因为酗酒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分开。 嗯，可以感觉到这个秋晨入戏很深呢。 嗯， 还好，这个戏剧是改编的史铁生的作品。 哦， 一个波兰的导演改编了史铁生的作品。 没错没错，但是你其实中间你看不到那种理解的那种中外的文化隔阂， 嗯， 这是特别神奇的地方。 嗯， 对，你会觉得就是他的解读好像突破了这种国家与国家的这种界限，然后好像人身上的那种共性的东西是不分国界的，就我觉得他了解这个史铁生就是非常的没有任何隔阂，就这样的感觉。 这时候秋晨是演员上身，对吧？ 对，这个时候是演员上身， 角色是演员。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秋晨的另一面哈。 嗯， 我斗胆拿了一张秋晨给我拍的照片。 好，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秋晨呢是一个摄影师 啊， 他拍人像摄影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得意的一张人像摄影，是秋晨拍的，在秋晨的九排工作室 啊。 当时也是我们为了推一个新戏，然后秋晨给我们整个剧组的每个演员都拍了这个建组照， 就是人像吧， 人 像的照片。 对， 对，对， 没错。 对，我想问秋晨一个问题啊，就这张照片其实就是拍的一个正的一个侧面。 嗯， 啊，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拍？这个你想表达出就是照片的当中这个人物他的一些什么东西？ 明白。 嗯， 当时我们拍的时候呢，我就是觉得我没有把它当作是演员然后来拍它，我就是觉得这个剧团，这剧团叫树新风， 对 啊，树新风这个剧团非常好，然后很大家就是很纯粹的热爱戏剧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想把大家很真性情的那一面拍出来。 嗯， 所以当时拍的时候呢，就是我就跟他聊天啊，然后希望他能放松， 让我跳舞来着。 对，让他跳舞，因为我觉得他是生活中非常可爱，然后很清爽的那么一个女孩，所以我就让她随意的动起来。 嗯， 然后她在动的过程中，我抓拍到这张照片。 哦，刚才这张照片是抓拍的。 对，是抓拍的。 对，就是在秋晨那里拍照，你不需要去就扭捏作态的去摆拍 啊， 然后你只需要很自然的去做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 嗯， 扭一扭啊，他会放音乐。 嗯， 秋晨拍照的时候会放音乐。 嗯， 然后他就拿着一个这个相机，非常专业。那个时候你会觉得秋晨完全不像一个舞台上的女演员，因为女演员都是很漂亮那种感觉。 嗯， 但是秋晨就会穿一个衬衫，然后一个裤子，然后就，嗯， 比较干练。哎， 对，就非常的干练和利落的感觉。 嗯， 而且就是很有职业感，很专业。 哎，对，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会给你营造一种氛围，然后让你把自己的那些优点和美能够自然而然的展现出来，然后 对，能够发现一些我好像都看不到我自己的。 对对对，你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美。那不像比如说有些这个传统摄影， 嗯， 或者说更多的时候啊， 嗯， 这个可能摄影这个概念还没有就是说被大家那么特别普及的时候很僵硬，比如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这个 本来笑，这个生活美不美？美啊！ 往左一点，往左一点， 左一点，左一点，对，这样的一种方法。 对，这是秋晨做摄影师的一面， 摄影师的一面， 看到他的一些作品。其实秋晨还是有很多面的，因为现在酒牌的这个业务又扩大了，对吗？ 对，因为大家也比较支持吧，比较认可，所以我们的业务还发展的不错。然后从一开始是给大家最早是制作简历和拍建组照，然后后来因为我平时我除了演戏，我现在其实演戏比较少了，我除了自己演之外，如果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太适合我，我就会把一些我认为很合适的演员推荐给大家，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大家觉得说哎，好像推的还蛮准的。然后所以现在呢，我们做的为剧组选演员的业务也不错，就是给大家给导演提供他比较满意的演员，然后 副导演的活 啊。 对， 对， 是一个剧组副导演的工作。然后最近我们还有又做了三个排练场，然后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设施，方便大家去那儿排练，然后包括剧组面试的时候不用场地太拮据，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哇，业务扩张的挺快呀。 还好 三个排练场了。就是以出租的方式给大家提供排练的场地，对吗？ 对，是 主要还是给话剧，话剧的剧组。 对，话剧的剧组为主，然后如果有影视的剧组需要排练厅，那可能是以选演员为一个场地吧，然后也会给他们提供。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当女演员很好啊，众星捧月，对吧？我来给大家看看那个秋晨和这个我们戏剧界的一位前辈蓝天野老师。 啊，蓝天野老师， 蓝天野也非常喜欢秋晨的，我能感受到。 这张 喜欢秋晨。 这张照片是在是演出的过程当中照的吗？ 这个不是，其实我有做过几期那个访谈录然后就是在大概两三个月之前吧，然后我开始做访谈，然后去采访一些艺术家老师，然后蓝天也是其中的一期，我们叫酒牌访谈录。然后就是向各个艺术家去请教他们的职业人生里面的一些经验啊，然后一些心得呀，这个是在仁义的排练厅然后采访他的时候拍的。 那采访这件事儿又是 对啊， 就是什么由头 呢？又做了一个节目， 又开始做了媒体了。 对，这是怎么想的？ 就是我会觉得有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然后如果可能不去做的话，一耽搁就可能耽搁过去了，所以我做一件事情的决定会稍微有点快。有一天我在排练室里面组织了一个沙龙，然后沙龙结束之后呢，他们就说哎，好像我们在一起交流啊，这种表达觉得挺棒的，然后你应该也认识一些前辈啊，比较有资历的艺术家，那你想没想过说跟他们把这个谈话的过程记录下来，这样让更多的人听到啊，然后分享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意挺不错的。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联系了一个老师， 当天晚上。 对，因为我是担心说如果我今天不做，我可能明天就忘了。然后当天晚上联系一个老师之后，是北大的艺术研究院的周孝丽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然后他听到之后，他就一口就答应了。答应之后，我就跟那个一个摄影师的朋友说，然后我说那我们就行动吧。然后第三天我们就去他家采访他了，然后就把这事做起来了。 啊，第二天做了一个准备的工作。那到现在呢？到现在这个节目采访了有多少位艺术家？ 在因为酗酒者是六月份进的排练，七月份演出，所以就这两个月没有进行这件事情。然后在六月份，截止到六月份，我们做了有十一期还是12期 啊？ 然后这个月底我们会采访一个法国的艺术家，然后他是一个集编剧导演于一身的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法国人，然后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国很知名的戏剧导演。因为最近不是那个阿维尼翁戏剧节就是很热嘛，就是国内很多比较优秀的戏剧团队都去到阿维尼翁演出，然后所以我们也想听一听就是这个法国的，就因为他的中文非常好，然后他还翻译道德经，就是他中法文化非常通，我们想知道就是他怎么看待这个中法戏剧这回事儿，包括他家的剧场也在阿维尼翁，所以很想知道中间的这些互通的地方还有区别啊，这样 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而且 就秋晨看起来特别不像一个创业者，其实表面就是他很柔弱， 对 吧？ 对 对， 秋晨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 山东人啊，嗯、山东人就很刚毅的，很刚强的。就是我们这， 我是觉得秋晨特别有行动力，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对对对对，这个 开一摄影工作室、嗯，然后又开始给剧组选演员，然后又开始做采访， 对， 还有的时候还演戏， 对， 做很多事情、啊， 对，做很多事情、嗯嗯。 当然不是只有我，因为我们是一开始是真的是只有我，我大概一个人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 对，我去拍照的时候，我记得 只有我自己 一个摄影工作室里，化妆是秋晨、 啊、 灯光是秋晨，然后自己卷那个就是背景你知道吗、 啊、 然后再放音乐再去拿起相机、 啊、 还给你找道具，全部只有秋晨一个人。 对，这个时候是一个创业者最初的样子、 啊、对、嗯、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小的团队，所以就是大家有一点分工啊，然后这样、嗯、所以才会发展的快一些。 嗯、啊、创业比演戏有意思吗？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乐趣、嗯、就是演戏的乐趣其实是我觉得是更直接的与情感打交道。你更感性，你去没有杂念的去感受人啊，然后感受人的思想，然后把自己去变成那个人物，然后把那种情感传达给别人。但是好像这个创业，就我做这件事情是一个统筹者的身份、 嗯、 就很多时候要理性一点，然后要执行一些就是怎么说，理性一点的工作，不能太感性，不能太感情用事吧，就不一样。 嗯 都有它的乐趣。 嗯， 中和一下。 嗯，其实这种理性的感受，如果体验了之后回来，比如说在塑造不同类型的角色的时候、 嗯、 也是会对塑造角色有帮助的， 是一个滋养吧。 体验生活呢、 啊 嗯， 对对对，来源于生活。 对，我是比较喜欢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嗯， 就是怎么讲，从生活中来到艺术中去吧。 嗯，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比较享受塑造角色的这个感觉。 嗯， 但是在碰到一些人物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遇到一个瓶颈了。 嗯， 就我好像不太知道这个角色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嗯， 就有一点在， 就你理解不了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这样想。 对啊，有时候很会觉得好像自己的灵魂空洞了、 嗯、 然后你会觉得找不到那个创作的元素、 嗯、 所以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还是太单薄，就想到生活中去真正的历练一下、 嗯、 因为剧本中有很多的角色其实是一些很有成就的人，或者是思想在感情上很有深度的人、 嗯、 那当你的那个深度达到不了的时候，你在塑造起来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很空洞、 嗯、 所以我会觉得嗯，好像还是要去执行一些事情，去饱满一下自己的生命，就这种感觉、 嗯、 很扎实的一个女演员。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受， 嗯，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职业，比如说主持人和这个秋晨演员、 嗯、 我觉得这两个它是有相同的地方的，我觉得就是这、 嗯、有相通的地方， 有相通的地方，就是这种相通的地方，我觉得可以扩得更大一些。 嗯， 啊、嗯，就比如说， 你想去拍照你就直说， 欢迎、嗯、欢迎。 啊、我一会儿还得问问秋晨，看我适合演什么角色。嗯、对、啊， 他加在你们演员库里， 没问题。 加在演员库里，然后比如说这个，如果说啊，尤其是对于一档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来讲， 嗯， 啊，往往是一个记者型的主持人，他可能更能够拿捏的非常好。 对， 因为他 所以我刚刚进电台的时候、 嗯、 其实有很多前辈都跟我说 嗯 一定要先做记者，从记者出发的，然后再成为主持人会更有厚度。 对、 嗯、 你现在很厚。 脸皮是吗？ 脸皮也是需要练出来的。 对、啊、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好，我们来说说秋晨做的事情吧、 嗯、 哈。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听到建组照这三个字的时候，我是觉得有陌生感的、 嗯、 因为我不知道建组照和艺术照有什么区别、 嗯、 或者说和这个简历照 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你这一句话就把天聊到底了。 对，就是啊、嗯、对，这个建组照和我们通常这个艺术照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 不一样的区别是吧？嗯，其实针对这个，我为什么一开始做建组照呢？包括因为我是一个演员，为什么去拍照？ 嗯， 都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没有一套像样的建组照。 嗯， 建组照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 敲门砖。 对，就是反正流传着你必须得有一套建组照。 嗯， 但很可惜，其实我大学我们一年级是50个人嘛，但我觉得好像有建组照的人没几个， 嗯、 有的好像都是 好像还是挺有钱的，因为那时候因为就是建筑照这种概念不是很普及，但是在行业里又有，所以拍建筑照的摄影师没几个。 嗯， 然后一旦拍的好了，就收费特别贵。像我大学的时候，已经就是大概都要上三四千的样子了。 嗯， 然后那我已经毕业都三年多了嘛。嗯，所以那会儿我是真的拍不起，然后也没有一套像样的简历，所以我毕业之后，在剧组待了一年之后，我还是觉得我要出来自己做，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的需求都没有被满足，所以我就请了一个摄影师来拍。那一开始我对建筑照的理解就是 干干，那个时候你对摄影还一窍不通呢， 我不懂，我完全不懂。找了一个摄影师，花了应该是1500块钱，然后召集了大概8-9个演员，每个人就收了几百块钱，200-300块钱吧。 嗯， 然后给他们拍了照片，然后做了简历，都是我认为非常好的演员。嗯，然后又没有简历，和我一样没有照片，我说那我组织一下，就把大家弄来之后，然后请了一个设计师，然后我们在咖啡馆待了3天吧，把他们的简历重新全都设计了一遍。 嗯， 然后那会儿我对建筑照的认知就是干净简洁，然后有个性，然后漂亮。 嗯， 然后直到现在呢，我对建筑照的认识呢还是要基于这个的简洁简约。 嗯， 只不过现在我对建筑照的理解多了一点，就是要定位。 定位， 对，这个是其实以前没有人说过的，这是我在不断做的过程中我发现的。因为像演员你去拍的话，你拍写真你可能就是美美的， 嗯， 或帅帅的就行了。 嗯， 但是因为我经常推荐演员嘛，那我发现其实演员的照片同质化的非常厉害。 嗯， 就看不到他的个性。 嗯， 然后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古装戏，或者这是一个你是一个喜剧演员，对不对？ 嗯嗯， 那你不能说就把自己拍得帅就好了。 嗯， 你其实应该了解自己的特质，你应该了解你是喜剧演员，你应该把你喜剧的方面给挖掘出来。 嗯， 这样子当你一个喜剧的电影看到你的时候，哎，一看这个照片觉得哦，这个演员一看就是我想要的。 嗯， 所以就是定位也是说，我每次演员来的时候我都会帮他分析，我说你平时演什么角色比较多。 嗯， 然后其次你的目标剧组是哪些，比如古装，比如年代，比如有的人他就是拍战争戏。 嗯， 哎，那你可能说你就喜欢都市或者是偶像剧。 嗯， 那你要先明白自己的定位，然后你才能准备服装。那我在跟他们聊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所以我在前期跟他们聊的时候也是简单的帮他们定位了一下，然后 他自己其实对自己的定位都是模糊的 、 嗯， 所以他也不清楚，他会带衣服说哎呀我带什么呀，一柜子衣服不知道带什么。 嗯， 所以就是在清晰的定位之后，在拍的时候还有一个跟普通写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需要调动演员的情绪 啊， 不只是让他摆拍就可以了。 嗯， 大概是这样。 说了这么多，来给大家放几张这个秋晨拍的建组照吧，我不知道我找的是不是建组照哈。 好，我看 首先来看一个姑娘的照片，我觉得这张特别的活泼。 啊， 这是建组照吗？ 这是一个女孩，她非常的甜美， 特别甜 啊，非常甜美， 侧面一个跳起来，头发全部都飞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是的， 是一个很年轻的小花儿。 对对对 对，那这张照片就是想表现出她的这个 活 力和 青春。 当时应该是拍了3身衣服，然后这一身的时候就是要暖一点，然后呢因为其实有拍的过程中，对对对，就是说想表现出她的一种甜美然后清纯。 嗯， 那种活力吧。 啊， 我们能感觉到就是秋晨的酒牌拍的照片都没有复杂的背景。 嗯， 就是单色的这种背景，然后靠光， 对对对， 靠演员自己的这种神采和表现力去呈现，对吧？ 嗯， 再来看不同年代的哈，不同，我们来看看秋晨还拍了一组老奶奶。 这个叫 casting。 casting， 对 ，casting 是这个是专门为广告服务的。 哦， 现在的广告呢，基本上是要看演员的不同的角度啊。 哦， 所以 360度， 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奶奶有左面、右面，然后正面，对吧？有全身的，还有半身的。 对，如果是拍广告比较多的演员，其实我们会建议他一定要拍一套 casting， 因为这是业内的就是一个就像演员的一个简历一样，你必须要有这么一套。 嗯， 这是我们的九排花甲演员队。花甲嘛，就是老年人嘛， 所以现在你老中青的演员都是一把一把的，对吗？ 也还好，我们是有选择的，就是演员都比较不错。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男孩，男孩的感觉，这是一个，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两个学生，是吗？ 这俩小伙子，这干嘛呢？这个 情况是这样子的、哦、这个是我们推出的给剧组的定妆照服务、嗯、这一张照片呢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的毕业作品、嗯、然后他们应该是有十几个人，这是其中的一张，是一个 十几个人的，我也拿下来。 对对对对 对, 对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整个班里的应该是女生的一个群像。 是的是的、嗯、没错、 啊， 这是刚才男生的。这种群像会不会拍起来比一个人更难？ 是的，因为你多人的那个姿态如果就是摆起来的话，它这个层次感呀，然后这种画面的构图肯定是比一个人要难很多的。 嗯嗯。所以现在中戏出来创业的开始抢电影学院的生意了，对吗？ 没有。所以现在还是要把这个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一开始我做摄影师真的是逼不得已、嗯、所以现在总结出来这些之后呢，我们现在也有摄影师，然后大家一起交流之后，把这些事情逐渐的交给这些很擅长的人去做。 嗯，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对摄影一窍不通的人变成了一个自己去布光，自己去布景，自己去调动这个、 嗯、而且还能给一些专业意见。现在 对，这真是半路出家然后变成了专家、 嗯、对，因为我觉得秋晨因为他做演员，他是对、嗯、对角色、对人物、对人，他可能是更细致、更敏感的， 很会阅读人心、 哎、对、嗯、很会阅读人心。这个时候我们的网友也问啊，说问秋晨，毫无三强问的，他说建议一下大爽汤怎么拍出个性。这个 刚才跟大家展示过秋晨拍的我了呀。 嗯， 对， 我 上花发说了，说直播间来个小周迅。说秋晨长得像周迅 是 吗？ 嗯，谢谢谢谢，第一次有人这么说。 谢谢。 嗯，我觉得就是Cookie 就是很阳光，然后很有魅力的一个女孩。 嗯，很有魅力。 对，她是很有魅力的。我记得当时在摄影棚的时候，她一进来就是让我觉得很神采奕奕，所以我会觉得说把她的神采给她挖掘出来，因为我会觉得她散发着一种就是那种生命的那种活力，就总是很乐观很阳光的感觉， 爽。 而且你看她其实有个酒窝，她笑起来很漂亮。 对，很甜。 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对女性的偏爱，就是我会觉得基本上女人都很美 啊。 然后我在拍的时候我会觉得真的女人都很美，就你只要把你不要去刻意让她做别人，就是你只要在镜头前你让她放松，也可能她就很想安静啊，也许她就想跳跃啊。像 Cookie 她在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她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哎、嗯，其实她比如她甩头发、她跳啊，这些我会给她一个指令，但是我是感觉到她有这样的动势，我才会给到她 动势。 嗯，我会感觉到她有跃跃欲试的感觉， 嗯， 所以她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自然，然后那就是她，我觉得这就是她的个性 啊， 嗯， 真好，听着怎么那么舒爽啊，大清早的， 是吗？ 来看孔文这个拍的，这是我们台的这个， 嗯， 叫什么？ 嗯、挺好的， 什么照？ 对对对， 很棒很棒， 就是就摆在一些这个就棚里拍的吧，因为像这个生活照还是 非常好、 啊，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不太爱拍照。 嗯，挺好的，我觉得很好。我也觉得男人很美，所以欢迎男人。 男人很美，嗯，男人很美， 听听就得啊，听听 我知道，听听就得啊。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7，我们跟秋晨聊了他这个就是刚刚开始创业的这段故事。 哎嗯、 那之后我们会继续深挖，跟他再聊得深一点哈，聊一聊我们九排之后的一些计划、 哎。 先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秋晨，你也擅长写软文。 我最早就是在公众号里面写软文，就是推荐演员。 嗯， 后来其实是真的忙不过来了。 怎么有那么多精力？我觉得， 因为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想到了一些需求是你自己需要的， 嗯， 然后你就会去做。然后一个人嘛，你想的是摄影，也是当时一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然后所以你就只能把浑身解数使出来。 嗯 嗯，然后后来就是有的业务逐渐发展壮大了，然后你的精力就逐渐扑在那上面去了。 嗯， 所以写软文这个事情我就现在没太怎么写演员的，但是我会定期的写一些别的一些东西，都没有断。嗯， 关于戏和表演方面的。 对，大概比如说戏啊， 嗯， 比如说像选演员的过程中， 嗯， 我会遇到一些问题啊，总结一些经验啊，我都会就是写一个文章给大家普及一下。 嗯 啊，这也就是后来其实就是当来的人慢慢多了之后，我见的人见的演员多了之后，也是一个就是水到渠成往下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事情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啊， 你这里积攒的演员足够了，你肯定是希望把大家给输送到一个好的地方，比如好的作品，然后去给他们好的机会，然后就是这样吧，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吧。 我觉得秋晨慢慢从这个最前排开始往幕后慢慢的这个就转移了，有点变成这个演员经纪人，或者是这个演员经纪公司，有点这个感觉。 对，是一个幕后制作者的身份吧。 嗯， 对。 所以秋晨有没有想过未来自己以后，自己也传个戏？你现在有这么多演员了，还会写东西。 嗯， 这个怎么说呢？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嗯， 包括到走到幕后来，其实我说花了3年的时间。 嗯， 怎么讲呢？从一开始毕业之后，还是说在演戏这条路上走得还不错， 嗯， 所以说你说要放下没那么容易， 嗯， 然后你刚才说我发展的还挺快的，我觉得还不算很快，因为这中间台前幕后都在兼顾，所以到现在逐渐的真的是放下演戏这件事情了，要全力以赴的放到幕后来为大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如果说有没有想法自己做一个戏，其实这就是我今年的规划 啊。 今年帮助一个制作人吧，然后帮他拿到了他的投资，就是帮他 现在也开始找钱了， 就是 越来越全面了。 嗯，因为我其实是没有，我做所有一切相当于都是在自学，都在摄影也好， 都是自学成才。 做简历也好，然后像做简历是基本上北京没有一个工作室是专门为大家做简历的，我们是独一家。 嗯， 然后这个就是自己琢磨和设计师研究出来的。 嗯， 那像做戏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在做准备。 嗯， 像在2个月前，我帮一个他应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初学的一个制作人吧，但他有一些资源，所以我就帮他做案子啊等等，就顺利的帮他拿到了这个网络电影的投资。 嗯， 然后所以我接下来的计划呢，就是想说希望酒牌能够自己独立的做一部片子。 嗯，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几个题材觉得还挺看好的。 嗯， 但是主要是先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把它把握住。因为要做人是有，我们做人力资源嘛，各部门的人其实都有，但是关键是你自己能不能把控住这个项目。 嗯， 要做还是希望能做好， 能透露一下吗？是 对，我们先剧透一下啊，有几种选择， 可以大面上说。 对对，方案一。 嗯，这个题材太好，知道大家都太聪明，所以 一下就懂了， 嗅到这个香。对，可能就不是我 来做。你就这么说吧，就是情感类的、科幻类的，还是这个惊悚类的，还是这个？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现在老少通吃的吧，就是有一些话题啊、元素啊等等，就是把这个东西抓住之后，我希望我做的东西还是受众面稍微广一点，不要太严肃、太深沉，希望是在欢乐当中，但是又能看到真实的故事。我其实不太喜欢，太。怎么讲呢？没有一些真实的支撑的东西，我会觉得稍微打动人会弱一点。 嗯， 所以我会想去搜集一些人很有意思的故事，然后再结合一些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元素，然后把它做一个片子。 嗯， 可能是跟情感有关吧， 反正我俩没猜到。这关子卖的 太绕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酒牌的公众号，然后如果我们有什么动态的话，其实都会在公众号上发出来。 我替这个平台上小伙伴问一句吧，就是假如说我没有这个表演的功底，但是我其实也特别想去舞台上，就 就是感受一把这种追光灯的这种注目，我可不可以自己也做一份简历呀、啊？或者说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个业余演员？我应该从哪儿入手呢？ 嗯，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因为现在做演员，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叫全民演员的时代到来了，专业演员该何去何从？就是。现在随着大家都有一块屏幕、就是大家都有这种表演的欲望， 都可以直播， 都可以直播，然后还也有很多人想做一个体验，真的是职业演员的那种感觉，站在聚光灯下。那、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可能可以先不需要一份简历，可以先去一些表演的班呀、或者是像是一些表演的沙龙、先去做一个体验，然后他可以先去小试牛刀，然后如果觉得诶这感觉真的很棒，他很享受的话，那我建议他可以参加一个短期的一个表演的培训班，然后这样先有一些基础的一个素养。那这样，因为登台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对， 当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你一个好的演员呈现一个好的表演，其实就是像一个，比如说一个手机厂商，制造出一个很好的手机一样，是一样的。所以你敢把自己暴露， 需要技术， 没错，你敢于把自己暴露在大家面前，而且去展示你的美好，然后那种情感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去锻炼的。我建议去参加一些艺术的沙龙，戏剧方面的沙龙，是 现在北京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体验。电影短期的短训班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没错没错，彭蒿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聚集地，就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建议如果说很担心啊，有些地方参差不齐啊，那其实可以去彭蒿去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了解，因为那边有很多搞戏剧的人嘛， 有很多业余的剧团在那边非常的活跃。 对对对， 比如说树新风剧团， 对，比如树新风剧团，那是其实是非常，其实是相当专业的， 很新锐。 非常新锐，相当专业，我觉得从剧作上来说，从表演上来说，就都有他们的风格。 秋晨很专业，我觉得，而且他 自学能力很强，感受力很好， 和我这个印象中的女演员很不一样。我觉得他非常的，甚至有点学术，就他对很多的事情有自己很深的见地。而且他会去实践，这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 对， 因为你知道吗，秋晨想法我们俩也有很多，今天我们想做个周边，对吧？ 对， 明天我们想做个衣服， 对对对， 我们有很多想法，但是不会像你说我今天有个想法，晚上我就开始行动， 开始实践， 这行动力很可怕， 行动力很可怕。对， 好，我看有人夸孔文呢，说孔文是活力主持人中最男人的。是他留的胡子吗？ 会留胡子吗？ 刚刚留的。 对，刚刚留的胡子，因为这个觉得最近看那个《心理罪》，然后廖凡，我说人留胡子挺好看，我说我也试试， 往吴秀波这方向发展发展。 我没留过嘛，试试嘛， 试试， 对，试试总是可以的啊， 是，说不定就找到了自己， 哎，对，说不定 心中的大叔， 心中的大叔，你不是也鼓励我吗？ 鼓励鼓励 啊。对，然后其实我想问一个秋晨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今年可能会拿出一些属于九排的他自己的一些作品，那么这样比如说就是剧本创作上，你会比如说会有专业的编剧来去创作，还是你更多的把你的想法去融入到剧本里？ 哦，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说到这儿又要提到树新风剧团的那个顾磊老师 啊，顾老师， 我记得前段时间找到他，因为他写剧本是非常厉害的，他是学物理的，但是他的剧作其实一点不比戏文的那个，而且他比他们还要更丰富。 预告一下，顾老师会带着他的新戏在这月24号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哦，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呢，我就去找他聊了这个想法。因为我自己是有我自己的想表达的东西的，并不是说我单纯想做一个项目。但是你需要表达，也需要剧作法嘛，你不然你做出来的东西还是经不起推敲的。 编剧也是一个技术活， 没错没错，还是很扎实的一个职业。所以我就说去请教他，然后他也觉得说诶这个主意还不错，所以可能会跟他合作，然后也可能会找一些就是我看好的这个题材一些相关的人去做一些素材的积累，然后把这些素材积累起来之后，然后跟这个剧作家我们一起来创作，这样把自己各自擅长的东西拿到一起，然后这样我觉得应该能出一个比较好的作品。 听上去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剧本创作的思路。 对，就是确实是现在来说我感觉自己 承受的东西还是稍微有点多，比如说现在摄影的业务也不错，排练室也起来了。 你现在还拍吗？ 我现在其实拍的少了，嗯，拍的少了，因为我还要做一些统筹嘛。你像这个排练室的整个装修啊，然后选址啊，然后还有就接下来的发展规划都要我来，然后包括接下来也要做这个这个自己作品的筹备，所以也要我来花时间。就相当于说你有这个想法，但是你的时间是不是够用呢？我觉得可能能今年能够把这个项目做一个雏形出来，应该是我就很满意了。 这是一部什么作品？是一部话剧作品还是？ 有可能是一个网剧。 是一个网剧的作品。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看。 以后就是这个制作人， 对 出品人，投资人， 我觉得 演员编剧， 我觉得这个是期待的啊，就是我然后 非常期待。 对，我们先开头这个半个小时这一趴啊，前十五分钟全念 title， 不行， 字幕组全是秋晨， 字幕组全是秋晨。 没有，这都是一开始迫不得已嘛，所以后来还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现在真的是拼综合实力的年代，真的是，你学会的技能越多，可能你就是越得心应手，能够把一个事情做成的几率就越大。但是我觉得一个演员的这样的转型很难， 很难，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因为演员还是很感性的，就像秋晨一开始说，演员的那个精力就是集中在那个，就我感觉是集中在那个小情小调上，或者说那种感受上，对吧？ 就说到这，我其实很想分享一件事情，我就很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做酒牌的网站，做了就特别不好意思，已经做了三年了。现在其实 你自己做网站？ 我现在不是自己做，就是我做这个网站做了三年，其实我很惭愧，我就觉得我以后要写一篇文章，就要一个笨蛋做一个网站做了三年。然后就是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就是觉得要做一个网站，因为我觉得信息太不疏通了。就难在哪里，我身边全是搞艺术的，一问什么你做网站的时候，大家都根本不知道，就是 不懂技术， 只会用，就根本不知道网站是怎么做的，包括它的逻辑什么都不懂。那怎么办呢？就去什么清华大学听课啊，去参加互联网大会啊，去认识一些就这方面的人，然后就是但是人家也不知道你想干嘛，因为你必须要把你的东西复制成这个落实成一个网站的这个逻辑。所以就是自己用那个笔画图嘛，画了图之后看了很多的网站，就把各个网站的那个觉得 OK 的图就截下来拼，然后最后做了反正就是上百页的图纸，后来又做成 PPT， 然后就是自己弄，然后就是真的做了超久，后来就中间不断的碰到人，不断的让别人来帮忙，然后再就是请人付费，然后来做，所以一直做到现在，终于快做好了。我就是觉得做好那天， 首先还是得先恭喜一下， 恭喜，也期待一下这篇文章。 就是很难，我真的觉得很难， 但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但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想做一个网站，就是你自己的需求，你可能都表达的不是那么特别清楚，所以你会选择先去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参加一些互联网大会去感受它，就没有选择，比如说我直接来找两个程序员，我告诉他，对，或者我外包出去，我要什么， 没钱， 要什么样啊？ 多实在， 因为那会儿还上学呢， 真的 是 靠自己， 就是你只能赚到生活费。你还说你做网站，而且那会儿你说真的，你还在演戏，就是那时候还不错，就大家还觉得说，哎，秋晨你做这行挺好的。就那时候你也在犹豫，所以业余时间我就基本上跑到外面去认识一些搞互联网的人 啊。 就是在这样行走吧，所以从完全的，因为我高中也好，等等也好，都是在综合高中的艺术班，所以身边都是搞艺术的人。你突然说你要，比如说我要创业了，然后你身边基本上是做产品的、做财务的，就是包括你的理性思维这些人都没有人告诉你，身边全是一帮搞创作的，然后相当于你真的是要破土而出，就是你要重新去认识。我那时候做网站的时候着急到一个程度，就是因为我高中不错，是个重点高中，我把我不认识的、不认识的理科班的，我知道做互联网的人都加了一遍，但基本上人家都要出国了，没人管我，然后所以就是你得就是莽莽撞撞的去成长吧，就这种感觉。 哎，你说到这儿的话啊，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个痛点，就是你比如说 你看秋晨他刚才提到的，他是一个艺术生， 嗯， 啊，他想这就是一些理科东西的一些思维。那比如说我做一个程序，他不知道去找谁， 嗯， 啊。那比如说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我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找谁，那样的人我也不知道找谁， 你开一个实牌、 啊、 然后你就传很多技术人员 啊，我 这人会修桌子， 我就传人是吧， 对，那人会写网站对吧，你开一个实牌 啊，其实传人的这种项目应该是有， 应该猎头公司吧，这不就是 肯定有， 对，肯定有，但是 你想你如果是一个综合类大学，你身边全是这样的人、 嗯、 其实你找人包括你找人介绍人也容易， 很容易， 你像我比如我在中戏，我身边全是导演、 嗯、 全是舞美， 嗯， 你就是你去找这样的通道，你身边没有这个人， 对、 嗯、 就是艺术圈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我们没有优劣哈，但是就我认识的、嗯、就还是小有名气的演员，两年前就告诉我他没有不会用淘宝， 嗯 嗯，就当时我听起来就还很吃惊， 诧异啊， 印小天儿、哦， 天哪，他不会用淘宝， 手机都不怎么会玩，因为就真的是有一些，比如说很年少成名的人， 嗯、 他这个还有经纪人 啊、哦，对， 所有都打点好了，不知道哪儿买机票，然后不知道怎么就是过海关，其实这都是 是 我不能说是文艺生啊，只能说是就是说他可能很多的精力就集中在我的角色上，因为我钻研角色是我。就是逻辑上非常通顺的一件事情、 嗯、 可能也是我从上学开始就在做的事情、 嗯、 身边大家也都在这样做，所以可能就慢慢和生活又有人照顾对吧，就慢慢有点脱离了、 嗯、 对对对， 但是越说越看好秋晨，秋晨真的是我没什么技能我就是升学破土而出， 对， 是这个说的是对的， 嗯， 嗯， 就是这种这个对，刚才也有网友提到说她是女学霸、嗯、就是这种美女学霸她可能就更可怕一点， 嗯，可怕，尤其是就是哎，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其实是会有畏惧心理的，我特别就是、 嗯、 比如说我不了解比如说之前去申请一个签证对吧、 嗯、 看十几页的这个英文材料、 嗯、 一开始一定会有畏惧心，觉得做不好对吧，尤其是出现一些错的时候、 嗯、 卡在那儿的时候、 嗯、 会觉得灰心的，所以能用3年的时间做好一网站， 因为我觉得就我已经找到了我人生的方向了，我觉得就是要、 啊、 我就要干这件事儿，我就此生就要干这件事儿、 嗯、 就是我就干10年我也把它干出来，就是这种感觉， 嗯，现在的方向就是说得做把酒牌做好， 我其实我的方向无论是酒牌还是吧牌，我认为艺术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嗯， 就是要用艺术的这个东西去会就是叫什么让更多的人受惠、 嗯、 所以这个是我内心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嗯、 所以就暂时的没钱和困难对我来说就都不成问题，因为我的爱好不是在此、 嗯、 我爱好是在艺术本身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上， 越是这样的钱越追着跑，真的， 在哪？ 不，你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呼吁一下。 嗯，请带着钱来找我吧。不过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没钱也喜欢折腾的时候，我当时在王府井，站在大街上，我就心想有两句话冒出来，一句是。反正我一无所有，所以全世界都是我的。 啊、 然后还有一句就是。这世界上钱这么多，一定会有一些要给我用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都是暂时的，没关系。 对，非常好。然后其实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也来到过我们节目当中，然后他也是一个算是青年导演，然后也是 中戏北影。 他是也大学的讲师，然后现在这个马上准备要读博士啊。 嗯。 然后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现在会聊的就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 哦。 啊，聊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然后呢，但他预测， 嗯， 说以后唯一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工种就是艺术工作者， 嗯，就是演员， 不仅仅是演员，艺术工作者， 不是灯光师，我觉得会被取代，对吧？以后这灯光可能就靠编程了， 但是也不见得，因为他需要人的这种感受力去创造嘛。 哎， 你比如说这个灯，咱们可以越造越那个， 嗯、 但比如说，哎，我要把 cookie 打得特别 柔 不一样，哎，然后这个需要调动我的那个了， 嗯、 啊，比如说我的情感对你的认知， 嗯， 我对你的感受，哎，我觉得你此刻是特别温暖的，那我就给你一个哎蓝色或者是粉色，对吧？这都是人心调动的这种东西， 对，根据有不同的情绪场景，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创业之父李开复说嘛，说未来的30到50年是感性人士的黄金年代， 感性人士的黄金。 以前他我得调过去，不能太理性，调过去。 哇，但是你还是从事的跟这个感性相关的，都是在这条路上， 是的， 没有差呀。 没错没错， 对。然后其实就是最近我们那个戏，我才知道灯光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对，非常非常重要。 那秋晨的这个工作室里，你看都是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这些布景，都是靠灯和人的这种情绪，很重要的。 对， 一点点很，就是灯光是很细腻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些大家看，秋晨开了一个工作室，说学摄影，但其实灯光也要学，对吧？包括 P 图，秋晨这也会。对吧、 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我不是请了一个摄影师嘛，但那会儿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呢，然后后来为什么就是我自己拍了呢，也是因为没钱。因为就是要也比如说我想给你拍，我看好你，但是呢你可能也没钱，但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你来吧，然后我给你拍，然后我给你拍不要你钱，然后就这么给人拍，所以给人拍的之后你也得学一下修图嘛，所以就给人修，像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职业的修图师了，来修得很好，所以那些都是短暂的，我以后希望我自己的就是身上标签越少越好，我觉得我就是集中做一件事情， 还是要聚焦， 没错， 创业者还是要聚焦。 我认为我现在学这些东西去钻研它，其实不是说我自己要深入其中做个专家，而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好像这种专业的统筹者是少的，是少数，就是一个专业的统筹者应该是各部门他都了解的，就像一个工厂，一个管理者，他肯定是他有的不是说从基层做起吗，我认为我这条路其实就在从基层做起，就了解各个部门他们真实的痛点和需要，然后也了解艺术到底是怎么个好法，然后这样等大家到一起的时候，你不会说是你理所当然的去硬来弄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了解了的话，那我如果再去发起或者是说去引导别人，那肯定是一个比较经过我的实践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所以我希望我放开所有的手脚，就是身边有各种能人吧，我 大家来帮你，然后你只是做领路人就可以了， 没错没错，然后我不要做那个捣乱的人，就是这样。 特别看好秋晨， 特别看好。对，哎，一开始为什么起九排这个名字？ 哦，九排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大学的排练厅嘛，就第一排练室、第二排练室 啊， 第三排练室，大家就简称说几排几排。然后当时其实想叫八排的，为什么叫八排？因为我们当时中戏还没搬新校区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排练室是八排，要给大一的新生用。然后所以你想一进学校就是新生，怀着那种特别的敬畏感，就是对这个八排有一种特殊的情节。但是呢，你很不幸，你到了大二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排练室挪出来给新一届的人用。所以我自己内心有一个八排情节，但是我后来 就我得比他大一号。 不是，我会觉得说，哎呀，要是叫八排的话，好像来了还要走，就老心里头在这犯嘀咕。然后呢，就在家里想叫什么呀？六排七排到底几排，就内心觉得哎，想到一个好名字，突然就想到九排。 所以九排是本身是中戏没有的一个排练室， 有 也有 第九排练室。我那会儿我们学校应该是有将近20个排练室吧，所以就哎，九排这名字不错，哎，就叫九排了，觉得挺顺的，就九排了。 对，是不是也有一个长长久久的？ 对对对，想了半天觉得哎， 长久的驻扎不离开， 挺巧的，所以就说哎，这名字挺好的，就叫这个了。 希望九排长长久久，业务越来越广。 对， 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九排吧，真的，我觉得对文艺对艺术感兴趣的小伙伴应该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心灵想要靠近的一些东西，包括秋晨之前说他们做的九排访谈，对吧？其实也是在你们九排的公众号上发布， 对 对 对，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可以看。 就是大家可以搜索九排就可以是吗？ 公众号搜索九排就能搜到。 好， 非常特别的一个名字，我觉得要好好的保存下这期节目，因为可能明年就网剧要上了。我觉得就这个今天这个关子卖的感觉，这题材会大火呀。 明年会上吗？ 明年一定会上， 明年一定会上， 看这话说的， 一定会跟大家见面。 这行动力我信， 我觉得就是还有这么长时间，应该我们可以做到的。 如果没有做到，那应该是还是不满意。 不是，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嗯，给留 个 角 色， 角色 是吧？只要你们有空，我怕请不起你们，请不到。 没事没事，不要钱。 我都保存下来这些证据， 保存下来。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会在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的陪伴大家，也祝大家今天周四有一个好的心情。 哎，明天周五同样早晨7:30，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再见。